走过的夜路曾让人想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说起世界三大男高音这样的一个古典的品牌，我觉得是上个世纪最最成功的一个古典品牌的一个营销。的确三大男高音也都是最最出色的。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的主角就是其中的一位，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何塞卡雷拉斯，这位西班牙男高音。1946年12月5号他出生，而在1971年的时候，他获得了意大利威尔第声乐大奖，逐渐成为了世界顶级的抒情男高音。卡雷拉斯、帕瓦罗蒂、多明戈就是享誉世界的三大男高音。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其实是几十年前一张唱片，而那个时候应该是卡雷拉斯最好的一个状态和声音这样的。那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1976年左右，他所录制的一些唱片。在唱片的封面上，我还看到了那样有着现在看起来很奶油气，或者是看起来特别年轻的，不让你不敢相信的脸上一丝皱纹都没有的年轻的卡雷拉斯的照片。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音乐时光机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 La vita inferno all'infelice, invano morte desio. Thank you. 一直来聆听的两首呢，都是来自于卡莱亚斯他来演唱的《威尔第》歌剧当中的段落。因为在71年的时候，也就是1971年的时候，卡莱亚斯是以一个意大利威尔第之声歌唱比赛第一名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涯，自此开始了多年的职业生涯。1972年，他前往美国，在他演唱了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当中的平克尔顿之后呢，纽约市歌剧院立即和他签订了3年的合同。从那个时候起，声乐界对他的评价就是甜润抒情男高音，拥有天鹅绒般的嗓音。1974年，他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唱了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当中的男主角，也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个时候，他的事业开始进入了高峰。1976年，他遇到了后来对自己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指挥大师，就是卡拉扬。当时他在萨尔斯堡演出的也是威尔第的音乐，不过当时是演出的威尔第的《暗魂曲》。不久之后，他们就合作拍摄了电影版的《唐·卡洛斯》。卡莱拉斯也是认为男高音剧目当中最男的角色之一，不仅音域很高，而且需要保持充沛的体力，不停地唱。他这样理解唐·卡洛斯这个角色，都在性格柔弱、模糊不清、疑虑重重、任凭他人摆布，很年轻、不成熟，无法做出自我的抉择。那在上映以后呢，著名的歌剧杂志评价说，卡莱拉斯是今年最令人满意的男高音，他的演技仍显不足，但是当他张开肺叶的时候，就有了鲜明的效果。正是1976年，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样的录音，就是来自于那个年份。 Questa mano stringermi dalla sua man sentia mi tradia mi tradia Love you. 上个七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卡雷拉斯他的声音真的是给大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嗓音带着舞台风范让大家难以忘怀，抒情的音色也是被认为非常适合意大利歌剧当中较轻的角色，而对于法国歌剧他坚持演唱的维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卡雷拉斯认为法国歌剧应当用圆润的嗓音来演唱，另一要点呢就是在于发音的清晰，而在8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演唱这种抒情节奏为主了。那他在这个时期演唱了很多威尔第的歌剧，比如说像游吟诗人，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歌剧，同时也是为了唱片的录音。他认为虽然他的嗓音被称为甜蜜男高音，但是他天生不愿墨守成规的性格却使他厌倦年复一年相同的角色在世界各地兜圈子这样的职业生涯。他说即使这些角色我已经唱得几乎完美，我想等到我事业结束的时候，我至少将所想唱的都唱过了才行。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也是被称为最好时代的卡里拉斯的声音分享，永恒的麦地正在你的耳边。 是卡雷拉斯这位歌唱家，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还有八十年代初的一些录音，而这个的确也是他的歌唱生涯最好的黄金时代。那在下个时段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继续来聆听他的演唱。那耳边听到的这样的歌曲的段落是来自于很多朋友并不是特别熟知的梅尔卡丹特。那在下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聆听他来演唱的一些意大利的声乐作品。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一会儿这里再见。 离开了

in questo sacro recesso, asil solitario consacrato。 在上半时段我们说过，克莱拉斯在1976年的时候遇到了卡拉扬，对于卡拉扬，凯莱拉斯充满了感激之情。卡拉扬的歌剧修养很深，他说和卡拉扬一起排练的压力很大，能学到的东西也很多。凯莱拉斯认为卡拉扬很固执，在碰到分歧的时候往往会坚持自己的立场。卡拉扬说服别人的本事很大，有时候我就想，如果他让我去唱米卡埃拉，我也有可能会去唱。当然了，卡拉扬的固执也有错误的时候，他曾经邀请卡雷拉斯出演威尔第歌剧《阿依达》当中的拉达梅斯，然而卡雷拉斯自认为是难以达到英雄男高音所需要的音量，为此卡拉扬甚至减少了管弦乐编制的数量，但是呢却仍然未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不过呢，所有的这一切辉煌在1987年的时候，卡雷拉斯得到了一个噩耗，很多人都知道的，在那一年他被诊断出患有血癌。不久呢，他在巴塞罗那还有夏图做了两次骨髓移植手术，仅仅经过一年的治疗，原本认为存活率不到10%的卡雷拉斯竟然奇迹般的战胜了病魔，在1988年7月11日，巴塞罗那露天广场举行了复出音乐会，此后呢又以规模空前的欧洲巡演庆祝自己的归来。永恒的麦迪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还有80年代初卡雷拉斯的录音，那是他最好的年代。 Non può che dir angelo casto e bel, non curvi un solo vel, affannavi per l'ore di questa terra il cuore. Della festa la rividi l'ultima volta. della madre spirante. Dorme un sonno affannoso, a forse, forse, oh madre mia, entrambi 对于普通人来说真的是如这样的病魔缠身，能够战胜又能够重新的复出和演出，真的是让人觉得是奇迹一样。1989年，卡莱拉斯在得病两年以后还在西班牙演出了歌剧梅迪亚，继续自己的舞台生涯，罕见的生命力令世人钦佩。其实整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卡莱拉斯也灌录了大量的唱片，对于很多以往曾经演唱过的歌剧咏叹调、艺术歌曲进行了重新的诠释。在这些唱片当中重获新生的卡莱拉斯带给人们的是超越生命的领悟，他的歌声变得更加的深邃，同时也保持了原有的风格，依然是自然厚重柔到极处，带有一种含蓄的激情。 Ma permettete in pria che un giorno io stia lontano, veder la madre mia, allena questo cuore, la bella Italia. Il padre mio, folle, domani forse spento per me. E fu un assilo perché mi trasse volenti alla riva una mano crudel. Perché sepolto io pur non fui fra le crollanti mura del tempio scellerato. Dove un asil trovar? Pace gran Dio in terra e in ciel, o mai sperar possio? 从1990年，卡雷拉斯开始和保罗·迪·多明戈共同组织世界三大男高音系列音乐会。当然了，每次音乐会当中，性格温和内敛的卡雷拉斯总是最低调的一位。步入到21世纪以后，保罗·迪和多明戈逐渐淡出的时候，当年曾经无限接近死亡的卡雷拉斯却依然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忙于举办演唱会，制作新专辑。虽然随着年华老去，现在他的演唱水平还 有很多都是让大家觉得在不断的挑战自我，但他真的是一直是一个敢于追求不愿服输的人，即使面对死亡他依然不放弃理想。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其实就是凯雷拉斯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录音，很多人说这是他的黄金时代。我是王卓，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经典。明天是我们的黑胶集市，嘉宾是陈小斌，已经把明天要带来的两张黑胶唱片放到了我们群里面。那在没有进入到我们听众群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点击黑胶集市。明天见。